土耳其经济受到内忧外患夹击崩盘，内由经济局势和政策的不稳定因素，外由美国外交摩擦进而受到制裁。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一年来重挫了大约 40%。 土耳其向外求援，卡达第一个伸出援手，两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今天正式开始援助土耳其，预期可以稳定土耳其经济情况。卡达承诺土耳其提供150亿美元援助，卡达王室也批准其他的方案，包含了投资和存款，希望可以带动里拉回升，走出这波汇率崩盘危机。里拉上周开始逐渐回稳，对美元一度回到了5字头，不过随后美国警告，如果不立即释放牧师布伦森，将有新一波制裁，又冲击里拉再度崩跌，对美元跌回了 6.2， 今天汇率小幅回升到 6.0442。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0号清晨5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传出枪响，枪手连开了好几枪后离去，目前依旧在逃，警方正在追查。当地媒体报道，枪手当时乘坐白色车辆靠近大使馆，连对美国大使馆的6号栅门口警卫岗哨开了5、6枪，击碎了一扇玻璃窗，没有伤亡。车子马上开走，没有人看清楚车牌号码。目前不清楚枪击是不是起因于美国和土耳其近来的关系紧张。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点，来到10699点，成交金额113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41点，2222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26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9点，82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0点，2743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21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6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分，成交金额2亿5800万美元。日元110.60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422美元。高雄地方法院审理列雷建63亿的诈贷弊案，裁准德标商庆富集团董事长陈庆南假保1亿，但是陈庆南密保无着，继续羁押，期限9月3号到期。法官今天再度开庭，陈庆南否认犯罪，还游说法官让他回去整理诉讼资料，并且当庭喊价，只能筹到3000万。法官认为这和预支交保金额1亿差距实在太大，没有当庭裁准降低保金，讯后预支还押看守所，择其裁定要不要延长羁押。陈庆南和儿子陈伟志涉嫌利用列雷建标案向联贷银行诈贷了63亿，检方今年2月份起诉求主重刑，没有想到陈伟志5月弃保潜逃，法官6月重开陈庆南羁押庭，认定陈庆南也可能逃亡，预令加保1亿，但是陈庆南筹不出钱，到现在还是羁押在看守所。台东县台11线 154.5公里山原路段，今天上午一起机车撞上公车的意外，17岁的张姓高中生无照骑车回家，疑似超速跨越了双滑线超车，与迎面而来的公车相撞，男学生当场身亡，新买的机车撞成了废铁，公车前方的保险杆撞凹，挡风玻璃也碎裂成了蜘蛛网纹。公车驾驶的酒测值0，男学生的酒测值必须抽血检验，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还要厘清。亚运游泳竞赛，中华队黄美倩在女子50公尺蝶式预赛游出破全国纪录的26秒98，以总成绩5晋级晚间决赛。其他闯进决赛的中华队选手还有男子200公尺混合式王兴浩，女子200公尺蛙式林佩文，以及中华队男子800公尺自由式接力。亚运女球女子团体8强赛，中华队今天中午惨遭泰国队淘汰。第一点女单戴资颖迎战死对头伊瑟农，直落2落败。第二点女双薛雅琴吴帝荣也以1-2败下阵来。第三点女单世界排名29的白玉珀一样直落2，不敌世界排名11的金达鹏。最后在5-3胜制的比赛当中，0-3连2届亚运女团止步8强。

球，宇宙大爆炸之后，我的世界再次被你抢救。 这样那样，来自于宇宙人，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在 FM92.1 的频道或是在各地 91.3， 苗栗中港西91.3，台中真善美 89.9，90.5，89.7，还有103.9。 Yes， 或者你可以使用飞碟联播网 App， 你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Triple A 的主唱 Nisi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我们来 chill 一下， 我们来帮你帮帮忙一下，对对对，我们要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我们帮帮忙吗？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飞碟联播 App 上面，让我们一起帮你想出答案。 么巧，刚好有两个都关于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像是歪歪说我跟同事讲话，但是他的态度都很差，要怎么办？他都爱理不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Easy 是说公司的同事说我非常不会跟人聊天，比如说同事在吃饭，我想说跟同事聊聊天好了，就问同事说 你吃什么啊， 他就白眼我。这两个案例是 怎么办啊？他是哪里得罪人，还是真的长得很不讨喜呢？ 如果歪歪你只是私底下跟你同事聊天，他爱理不理，就是臭拽的话，就放给他拽啊。如果是公事上爱理不理的话， 请你专业点。 比如说马克，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弄这样，OK 吗？可以交了吗？ 然后不理你， 马克 不回答，不回应， 马克 不看你，不正视， 马克 带起我的 AirPod。 你又没有 AirPod， 戴起我的专用耳机， 就是插两根棉花棒而已吧。 戴起我的耳机， 这种人真的很讨厌哎。 对啊， 那我把他拿耳机拿下来会被告吗？ 哦，拿下来 是不是会被告？ 你干嘛碰我东西？你干嘛碰？你干嘛？干嘛碰我？你干嘛碰？你干嘛碰我？干嘛？你干嘛？你以为是谁啊？ 所以我只能轻拍他肩膀，就在。 谁准你碰我啦？ 啊！我要跟你讲话，你又不听。 扣扣扣扣，你是 Sheldon 吗？ 这样可以吗？ 人际关系我都无解啊！ 因为你本身， 对啊，我本身就无解啊！人际关系我都无解。 如果我问我同事在吃什么，他白眼我的话，就是之后就不要问啦，就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聊天？ 不然我都没有朋友，我 你可以跟你自己聊天啊。 好， 吃饭喽！ 这是什么梗？ 没有，就是自己跟自己喊话呀， 还要唱歌。 我几个音也被你听出来哦。 对啊。 请问最近有没有推荐的书呢？我希望可以是小说，谢谢你们。 哇，我也不看小说。 哇 哇 哇！我很久没看小说了。哇 哇哇哇！我来为你看看排行榜上面有什么吸引我的书好了，那吸引我的小说类啊。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喜不喜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 你要我们朗读小说排行榜了吗？ 不是排行榜啦，但我只是刚好看到这一本书，然后很常在节目上提到，因为最近之前提是因为电视剧，其实你可以看书版的啊，对不对？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试绑架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老师的见证。对啊，因为他跟电视编剧编出来还应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对。 自万福的我当你空气。 Sam 在问说，觉得人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大方向大目标，该怎么办呢？然后后面就有其他的听众建议他说，那你可以去学学或找找第二专长啊，你有兴趣的。然后他就又回说，哦，我连去学跟看第二专长的动力都没有。那我想这个问题应该 他最大的动力就是上飞的联播网 APP 来打出这一句话。 对， 这是最大的动力， 用尽全力了。 对 再多就没了。 那你就不要找了吧， 因为你没有任何动力做其他事情 了。问题，我真的只是问题，我真的只是好奇哦，我好奇而已。如果我去现在开始，大家要年底到了有很多选举，我在候选人的布条啊或者照片上面画鬼脸会怎么样？ 哦， 如果刚好警察抓到我正在画，这犯了什么法吗？ 我不知道因为他贴上去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申请，对不对？我可以在违规的上面再画东西吗？ 照理说候选人应该是不会违规的贴东西吧？ 为什么？ 就是你， 所以 怎么会让自己这么容易有把柄呢？你不就是要按照规矩走吗？ 那这不是一个大家都没有申请，就是你先插，我看说哦这边可以插，那我就插。 是這樣，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所以就是会有旗帜海，但现在这几年已经好很多了。假设是合法的东西，假设是合法张贴， 然后你去给人家涂涂改改，给他画黑框眼镜、画胡子，很幼稚，画鼻毛、刀疤，额头写个王。 我来查查。 私も笑う弟がいたならこんな感じかも愚かしいところがとても似ている別の世界では二人は兄弟だったのかもね出されていても大丈夫ああ神様の気まぐれなその見てに救い上げられてああ私たちは Twenty 叫做 Zero， 这首歌叫做 Orphans。这个忙也太可爱了吧 ！YCL 帮帮忙，救命啊！同事带鹦鹉来办公室，鹦鹉一直飞来飞去，该怎么办？ 好可怕哦！ 太可爱了吧！ 啊，鹦鹉 因为我现在想象的是 小只的那种 、很可爱，就是廉价 大只的那一种。很大， 你是想成秃鹰类了？ 不是，红色羽毛，绿色、蓝色那种， 对不对？干毛爱丁狗， 对，那一只，对，就是那一只，很大，那个好可怕哦。鹦鹉是猛禽 可是玄凤很可爱玄凤也是鹦， 对啊，害怕， 好像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

月的 Sunshine Girl，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所以你有查到关于涂鸦候选人的照片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破坏公物的话是毁损罪。 毁损罪会罚我很多钱吗？ 毁损罪就罚个600块吧。 600块， 我看一下。对啊，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撕毁这种东西是犯罪的。 Uh-huh. 在我小学的时候就被抓过一次了。 哦，真的哦？你撕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小学就是私立小学，所以就从小要培养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就是会举办那个学校的市长比赛。就是、 会啊，每个小学都会有啊。 就是然后就是他会有个团队，就是搞得很认真，然后他会有证件，然后 你去撕其他班的，是不是？ 我好像以前在群里面说过。也没有，那时候好像就是高年级会有一个人出来代表吧， 因为 高年级才能当市长， 对啊， 然后就是证件发表然后什么的，我就很喜欢 A 的候选人，所以我拿到 B 候选人程度，我就当场把它撕了。 嗯， 我一撕完纠察队就过来了 啊，然后就说：“哎、欸，你怎么这样？” 对，我就被带走了。 可是没有吧？就发传单，我想要干嘛就可以啊？你发给我，人是我的 东西啊。所以我就从小就觉得说，拿这种东西要不能乱弄，至少也不能在公开场合乱弄，因为我就好像站在操场正中央做这件事情。 还好吧？ 哎、欸，我被抓到训导处哎、欸，对幼小的我来说，这就是被关，你知道吗？就像大富翁你进那个监狱是一样的。 我觉得实在是太夸张，小朋友 很变态哎、欸。 所以才说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懂的时候才会被糊弄。 我人格会扭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追溯到这件事， 很多事情积沙成塔。嗯。刚刚有人在问说他去日本玩 SIM 卡好还是 WiFi 机好啊？如果你是跟你朋友 share 的话，我觉得 WiFi 机也是可以的。然后你一个人行动自由自在，就是 SIM 卡就 OK 了。真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走回我的原点。今天是一天都无所谓，我不想被世界改变。太遥远，太遥远，太不真切，现实总需要点刺眼。哦，但我现在又有点持保留态度了，因为以前我都觉得说一群人出去玩用 WiFi 机不错、 嗯， 可是呢，就是你们的朋友之间是会很斤斤计较谁拿 WiFi 机的人吗？ 哦， 然后 WiFi 机没电，他就是要负责带行动电源的那个人嘛， 他要负责就是确保大家网络无虞。 对，然后因为 WiFi 机再加上行动电源，其实蛮重的。 哦， 你如果你们很。 你们都是重度使用者的话， 哦 我不想拿这个，你不想拿那个，我不要拿那个，你弄那个的话， 那就办 SIM 卡吧。 对。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晒伤，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帮帮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 Connie 说，本身没有任何疾病，但上班的时候我现在突然喘不过气，狂冒冷汗，全身无力，我又不知道看哪一科，那我是可以先去加医科看看的吗？ 去啊， 快去吧，你孩子、啊、快去吧。太遥远，太遥远，你的视线有没有我们的夏天，我不会再下的伤口给梦见，就算被晒得太黑，心也涂皮的多灰，白不灰的脸还是一样很美。 UJ 说上班快睡着了，可以帮帮忙把我叫醒吗？我想只能用它来把你叫醒了。 去东京自由行可以带滑板车代步吗？嗯， 这个问题是要问日本法规还是问航空法规啊？ 还是你要问方不方便啊？还是好不好用啊？好不好使用啊？我完全不知道呢。 航空法规，你如果是装进袋子里面，托运就可以嘛。然后如果是日本的话，真的需要当地人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用。可是就算在台湾，其实基本上在路上是不能使用的，只是大家都在用而已。 有人说日本滑板车在行人道使用也是会犯法的。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同事需要帮帮忙，因为据说呢，就是有一名听众会常常打到电台的办公室，然后他都会拨分机，就打到某一个分机，打电话，然后同事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帮我跟玛丽问好，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但是他都很准时，每天都会打来帮我跟玛丽问好，然后就挂掉了。 几点啊？ 好像是整点，就两点之类的吧，就节目要开始之前，然后同事就是有不堪其扰，因为那电话是人家真的要办公用的电话，又不是总机要来拿，就算总机也这个电话也不用打吧，所以我虽然我不知道先生你是谁，但是我收到你的问好了，你就别再打了吧。 願いわけじゃない分かりこないね君は下へのビルトークじゃない近道ほど意外と遠く長い Alright Alright まだ躊躇したいのかい持て余す朝起きなベッド消したミュージックモンデーナイトSteps aside, 絡み合う想い見えない Face to face 夢中になる人も使わずハリハリに始めた時間なんて覚えてない Chemical anymore Natural でいいよ 帮忙，我的邻居是做咸酥鸡的，他备料油炸时的油烟总是往我家后门扩散。OK， 该怎么办？ 这个真的很麻烦哎。 这个是不是可以检举啊？因为我记得那个他们要有相关的管线牌，可以请环保局人来看还是什么？ 可是如果是摊贩呢？就是这个蛮麻烦的。 可是咸酥鸡都很固定的哎，他们不怎么流动的，不是吗？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很麻烦，就是像这种不管是噪音啊还是空气的，然后你要请来检举，可是常常就是他们到的时候或他们上班时间无法配合，还有他们人力也很吃紧，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欸， 麻烦欸。这首歌曲来自于 Spicy Soul Honey Flavor。 但是还是就是你就打个电话嘛，你就知道有没有用了，有没有办法了。 总是要先试试看。 Yep。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 有个问题，可能最近刚装潢装修的欧马克可以回答。 什么？ 就是他墙壁可能有粘过一些东西，就撕下来会有胶。他现在觉得就败。那我应该要重新涂油漆呢，还是我要贴壁纸呢？ 壁纸好像蛮便宜的，壁纸贴得好的话。对不对？重点是 贴 得 好。 对对对对，不然你可以请师傅贴啊，贴壁纸。 因为油漆可能要上很多层才能把那个 胶给弄掉。 对，因为油漆也要必须要很平的墙才能好好的涂上去啊。 可是壁纸如果你这样泡泡，它粘上去不是也泡泡？ 它的双面胶是什么？很肥的双面胶，很厚的那一种， 多肥。来自于姨娘爱姨娘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虫儿怎么演化？怎么演化？全五只脚，八只手，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又小心变成我的佳肴。思考你我从一段戏，一段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啊。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的走了，但我先葬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的走了，但我先葬在这里，将悲歌当作铅笔。兑换糖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是个贪婪且滑稽的话题。但让我葬在这里，在这里，阳光普照的岛屿。我只是舍不得你啊，我只是舍不得你啊，我只是舍不得你呀，我只是舍不得你呀，我只是舍不得你呀，我只是舍不得你呀，我只是舍不得你呀。 强强好像出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了。 Yes. 今天看到他的 po 文，然后他说他的飞机上大概有10亿名小孩的乘客， 真的耶， 所以他有点紧张。 父母们好像是把握最后开学前一波， 有可能。 对啊， 祝大家去阳光普照的岛屿都可以天气好，心情好。你跟猫咪熟吗？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养猫咪，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困扰该怎么办。家里的猫非常爱在我忙着做公司重要报告的时候一屁股坐在我的电脑键盘上面，我推开它的话它还会咬我。 可爱哦。 怎么办？ 它就是想要你关注它 啊。可是我要做报告啊。 没办法，就是把它抱起来然后往后面丢， 然后它又会咬我。 就不要跟他玩，就是抱起来， 所以把他抱起来往旁边放，抱起来往旁边放，他会以为我在跟他玩。 有可能啊，不然就是把门关起来啊。 哦，你说隔绝他就好了。 对啊， 所以就是狠下心来。 对啊，然后他可能就会在外面叫或是干嘛的，或是在抓门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就是认真完成你的报告啊，把耳机戴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复发树和院知道，讲究是你的习惯，气派交易厅 Modern Lounge Bar 是您的私人招待所，一树一院电梯别墅社区，自宅双车位是您独享的宁静港湾。新复发树和院24小时保全，七期生活泳池花园别墅自备199万起即交屋，04-2255-3338树和院。 哦，做物流的哈，整天冲冲冲啊，常常货车当餐桌，狼吞虎咽赶下一站。 爸爸，记得吃饭哦。 哦，呵呵，家人啊，就像我的充电站啊。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 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认为时针现在我是 big time。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毕竟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别畏惧，还有我在。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很远，爱过畏惧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是别轻易说不可能，就算看着肩上扛着生命背负的泰森。妈妈说个懂得闯浪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和与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韦伯再加上了袁娅维，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谢谢耀仪的提供分享，他说他本身是做油漆装潢的，那你自己 DIY 的话，你可以去油漆行买刮刀跟一个去胶喷雾， 先把它刮干净。 对，将双面胶表面与肉用刮刀在那边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补补补补补补飞碟快 红心。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萌萌哒女孩玉馨，很开心推出了我的个人首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萌萌哒女孩。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跟跳舞，也期许自己未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唱跳歌手。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入演艺圈。我想告诉大家，我圆梦了。 慢慢靠近，我的呼吸突然停摆，不敢说嗨。怎么你就那么直截了当的靠过来，心跳加快？如果我说。好吧，那就凭感你随我活。

停滴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亚运跆拳道对打项目今天登场，但电子护具分数乱跳，不少国家抗议，大会正在紧急抢修，如果无法及时修正，就用传统护具，也就是人工计分。不过也有许多选手反弹。跆拳道对打项目，中华队今天三人参赛，男子58公斤级侯光武，女子67公斤级陈燕宇已经淘汰，女子53公斤级苏博雅挺进八强。不过因为电子护具的问题，比赛延到今天下午。我国19岁射击女将林颖欣昨天在亚运10公尺空气步枪混双拿下中华队第一面金牌，不过今天在10公尺空气步枪个人赛表现失常，最后决赛以121.2分排名第8淘汰。台中市广三搜购百货下午1点左右，一名13岁少女搭乘手扶梯时，头部夹在手扶梯扶手与天花板间。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少女已经由其他民众协助脱困，但是没有呼吸心跳。救护人员边急救边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心跳，但是意识模糊，没有脱离险境。台湾大学校长遴选争议未歇，三名学生向法院申请定暂时状态假处分，希望校长当选人管中闵先就任。不过一名参与校长遴选的候选人担忧新任教育部长叶俊荣直接聘任管中闵，导致其他候选人权益丧失，无法回复。8月6号也向法院递状申请定暂时状态假处分，主张诉讼判决确定之前，教育部不得进行聘任台大校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经收案，等待教育部提出法律上意见，目前还没定出庭期。宜兰县政府规划收回5节乡新中国中部分校舍，转交县立慈心华德福实验中学使用。县府原本宣称余裕空间暂时没有新单位进驻，今天不会派人点交，但是上午11点，县府秘书长邵志启却突然带队出现在校园。行政大楼2楼导师室一度搬空，现场声援家长及教职工会成员大骂蛮横。邵志启回应只是敞刊，不是点交，但是未来仍然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校舍管理机关为宜兰县政府，同时将余裕空间媒合公益使用。敞刊过后，县府拿出文件要给新中国中校长李俊伟签名，但是李俊伟拒绝。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上周五查封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当天也到基金会要求调查勘验。基金会执行长高永光今天强调，国政基金会2000年设立，不是威权统治时期产物，没有存放那个时期的政治档案，更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任何附随组织。促转会只凭一纸公文，没有表明身份目的就来勘验调查，这不是政治操作，那是什么？基金会召集人可展旭还原当天情况，促转会人员手持公文要求进入调查，但他认为语法不合，同时反问促转会人员，只要促转会认定应该接受调查的个人或团体，就能随时随地调查吗？促转会的人员回答是。何展旭说，这不是转型正义，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呼吁促转会能够悬崖勒马，在后续的行政作为上依法行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71点，成为2219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成为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3点，来到26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0点，来到83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6点，涨幅1.16%，成为2752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2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点，来到10699点，成交金额113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6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3.8分。日元以110.5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419美元。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中以南地区及各地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气温31到34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阿勇啊，你在东张西望干嘛呀？ 我来找李长伯啦，想跟他请教一些事。 哦，他出门为民服务了啦。啊，问我里长什么事？ 是这样啦，你也知道我老婆最近发生事故，去办理身心障碍鉴定，拿到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因为她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想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付可以申请。 有有有，国民年金保险针对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有提供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那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吗？ 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发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取得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提供无法工作时的基本生计。 谢谢李长婶，我现在就去劳保局拿申请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哇哦，狂贺 ！LG 全球 OLED 电视销售第一 ，LG OLED 电视采用全新 Alpha 9智慧量彩影像晶片，即日起购买 OLED 电视指定机型并上网登录，最高送全联福利中心5000元礼券，活动直到9月底，详情及更多优惠，快上官网查询。 Live in life， 再也不必远行，音乐就在这里。8月20，田馥甄，自己的房间，华言音乐。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SL on it, on it.我问王的吃饱未，无无出来洗洗，行啦，卖牵拖背，唔是句话，凊彩穿短裤穿拖，最近较烧热，久无烧吹，若无招伊，伊拢无招我，三间礼拜无爱，好无来吃夜市，拄着电啊杆，无伫安全无的拢骂伊，好佳哉，迄个队长是阮爸的结拜兄弟，就算讲我要痛苦难嘛，无咧惊伊，伊讲伊改啊。今嘛较无食薰，伊讲七打，个钱也袂歹，有掺麦仔薰。我叫伊买配配，互准配着我乖的超滚，亲像放着喷着，家己就是角度无够标准。菜场一间，啊头花倒啊迄搭，今嘛放假，遮拢是一挂囡仔。哦，阁有人穿甲遮迄怕，我囡仔将微博会等甲下伊流水烂。 那讲着王 诶，蒜头安尼加嘛袂歹势。 讲着王诶， 一双鞋5000块嘛较开 咧。讲着王诶。 搁较歹食，伊嘛袂讨济，伊到做水电的，啥物伊拢处理较好势。 讲着王， 了解水利把气都拢变歹 势。 伊头叫伊到三工拢无解 决， 带伊出去，你着准备好个伊是王诶，伊是王诶。食个小巴，先来喊路坐者，时间要早，当遐开讲，饮者，敲一下电话，看妹仔还是朋友，先出来拍牌，较暗才来饮酒。啊靠啊风味会通味喂吃起半步所无讲话嘿免想爱睏这理由未通过你无来无彩呢王的讲话该笑亏好时间差不多啊好来离开伊阿倒啊有人赢甲做甲有人输甲面吵甲啊你毋是好甲今的物件有啥无说是人地啊有无你的倒卡王的哥摕一支继续伫遐蹭，蹭了又搁想要招人出来耍，食一个煞，搁枵起来，走去食牛肉汤，食了看搁有要啉酒无，无好来转。 那讲着王， 你蒜头安尼加嘛袂歹势。 讲着王， 一双鞋5000块嘛甲开 过。讲着王， 搁较歹 只伊嘛袂讨济，因兜做水电的啥物伊拢处理较好势。 讲着红， 了解水利把气都拢变歹势。因兜叫伊斗三工拢无解决，带伊出去你着准备好个，伊是红的，伊是红的。无聊我拢找红的做伙，无聊我拢找红的。 无聊时阵你拢找谁咧耍咧？ 找马克玛丽啊！ 咱秃少年啊！你那天是讲秃少年吗？ 秃少年， 秃少年。 咱秃哦， 红诶，秃哦，咱秃老啦，秃老秃老。来自于蛋堡找王 A。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带出去，你着准备好个，伊是王的，伊是王的。 那讲着王的， 迄蒜头安尼加嘛袂歹势。 讲着王的， 一箱下五千块嘛甲开落。 讲着王的， 更加歹食伊嘛袂讨济，伊到做水电的啥物伊拢处理较好势。 讲着王的， 了解水利把气都拢袂歹势。伊到叫伊到三工拢无解决。带出去，你着准备好个，伊是王的，伊是王的， 伊是王的。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 我们要来找王董。 哎， 我们要来找东西值不值得买。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还在犹豫该不该下手、该不该入手的东西，有点困扰、有点困扰轮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来搞你做动起来。等一下， 等一下， 买安尼个开落去， 来电五十。 哇，这个真的是就连解释都觉得突劳突劳突劳。来电五十是不是当时的背景就会有几台五十 CC 的机车啊 ？Yes， 最后大奖的时候。 时间回到1986年。一个不用旅行下午应该是星期天，搭着还有车长小姐的公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没有多余时间可以让我浪费，直接快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就像回教徒来到阿拉的圣殿。我能清清楚楚背下所有球鞋的价钱，就好像默写九九乘法表般的准确。老板问我到底 是不是还有钥匙二选一的这个环节， 好像有哦。 最后选了能不能转开呢？发不动。 对难过， 对，选错钥匙。 我像灰姑娘一样坐在沙发上吃穿，几个同好羡慕的围观，老板爽歪歪，现金往上进口袋，心里暗中盘算，这个家伙最近应该不会再来烦。不过老板，如果下个星期不用复习，我还是会准时出席，依然站在这里望着墙壁，问你一些其实我心里通通都有答案的问题。西门町其实充满危险，出了门遇到几个混平风的少女，我的身高比他们高一些，但是我的长相一看就是好欺负的脸，没办法，又被他们勒索了一点。不过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的新球鞋，因为他们很怂，他们不懂，他们早熟，他们只想拿点钱去打 snowball。 回到家打开鞋盒用力闻一下，爽，新球鞋的味道比麦当劳还香，把鞋带一个一个穿上，这种满足感是旁人无法想象。吃完晚餐全家在客厅看五等奖，我把房门轻轻带上，假装听书，其实是在和球鞋做最深层的感情培养。啊，和他说话，把他拿上书架，再放到地上，又拿上书桌，再放到地上，像个傻瓜，不知不觉就这样进入梦乡。第二天坐校车上学，知道早自习要考数学，什么都不会，手心开花，待会又是难免。不过那又怎样？车窗外的阳光超乎我的想象，三角函数、物理、化学，我只期待体育课换上我的新球鞋，奋力一跳摸到篮筐，纵横全场，无人能挡，就像我的超级偶像 Charles Barkley 一样。 我的心就是期待梦想的实现，时间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我的心就是期待梦想的实现，时间一直往前。 现实的2007年，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难得忙里偷闲。开着我的红色跑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下意识的反应，我直接冲上2楼的球鞋店。老板还在，还是那张臭脸，不过对我来说仿佛多了一份亲切。毕竟真的只有他陪着我度过了我那段最青涩的童年。繁忙的人潮，拥挤的街道，夕阳滥情的照，仿佛真的感到岁月催人老。挂在墙上琳琅满目的鞋，临走前还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惊鸿一瞥，瞥到几个驻足少年，渴望的表情，面对老板精致的脸，画面就像回到从前，时光倒流，把我带回1986年。 马念贤《新球鞋男孩梦》释宜说：“我想带老狗去玩水，想买狗的救生衣，如何买？” 啊、真的啊， 狗穿救生衣很可爱耶， 是为了可爱，对不对？因为狗它自己会游泳啊。 我狗的救我这个、 啊、 我这个问题好像怪怪的。我刚刚要问的说，狗的救生衣安全性是不是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会陪它在泳池边玩、还是怎么样？因为在淘宝好多宠物的用具好便宜哦。 嗯哼， 便宜到我就想说，那个衣服、那个推车、那个。救生衣可以吗？你可以先买一件，然后让他在你家的浴缸滑滑看这样子。 可是因为从淘宝寄过来，就是虽然它很便宜、就是运费的问题。 轻着免运嘛， 对， 除非轻油吗？ 除非你会使用集运，就是会便宜一些， 或者是你跟一波看有没有人在团购，跟一波。 嗯，然后。这个东西摸熟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从淘宝批货来台湾卖了，便赚一波。 不行啊，那个竞争很激烈，宠物真的竞争超可怕的、 就切货眼光要精准。 想要买 Apple Watch 帮灭火， 我是觉得我手上这只比较好啦，同样是智慧型手表。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 Apple Watch 啊？为什么 Apple Watch 无法说服我 要干嘛啦？ 对啊， 是不是太凶了？ 我不知道要干嘛，我也不知道。 啊，我的下一首歌怎么那么久？ 24, 26, girl, let's go.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Nike's on the feet, make my love complete. 산책하기딱인운동화그녀의발은 Nike 운동화I like your style, baby. 그녀의뒤로늘어선그림자속에묻어가왜여자들은그린명품에완장해캠퍼스안에명품백 Is that Chanel? Is that Givenchy? 한쪽어깨로드는이사진허나이아이는예외인듯해호리호리한등짝에있는백회색후디위가방은 navy 색찰랑이는머리결은 waving flag 그녀의걸음걸이느낌있게춤추는귀걸이너의귀밑에이도시는너에비해시시해너시멘트의색감을인식 회색도시속그녀가신는미트스나이키슈빽빽한빛등틈사이그녀의자유로운나이키슈바람을건드리는그녀의픽시브나이키슈 Yeah, I like the Nike shoes I wanna stay with every Nike shoe 나는좀아는것자그느낌조금은수줍은듯이탄백한그눈빛화장기없는피부아침에자연스레그린튤립처럼아주선명한유립스그치 It's cheaper than 고지하지만네센스는빛나죠흔한금부치보다더쳐다보기눈부신네가는발목이제대로붙잡았어내발목잘못했다가같이겠어너랑감옥에은근하고부드럽고편해마치잠옷에익숙함치명적인친숙함이날내게로자꾸끌어당겨있어넌낯이나처럼밝아서낯이어울려좀일찍만나너와는하루가빨리좀으로알지스니커의스키니즌내게는비키니보다더섹시해 It's killing me 회색도시속그녀가신는민트스나이키슈빽빽한빛등틈사이그녀의자유로운나이키슈바람을건드리는그녀의픽시드나이키슈 Yeah, I like your Nike shoes I wanna spend every night with you Benzino Nike Shoes， 有人他来说服我了。Apple Watch 可以记录运动，可以用 Siri， 可以传 Line， 很方便呢。 可记录运动，你为什么不买运动厂商真的是在记录运动的呢？ 而且大家用 Siri 频率真的很高吗？我 还是大家 太高啦， 很喜欢跟那个。很喜欢跟 Siri 对话， 但是上一次实测，我跟欧马克的 Siri 都蠢到一个不行， uh-huh. 很难对话。传 Line， 我想象都是觉得还好哎、欸。有人在问哥，那你说你那一个智慧型手表是哪一只？那一只耗电吗？ 我觉得充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用差不多5天吧，5-6天。 好久哦。 对啊，不太耗电。 最近呢，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厂商，然后国内的、国外的都有，就是开始纷纷都在做洗脸机了。 嗯， 然后洗脸机越来越多家有，价格也越来越亲民。因为之前我买那一台 C 开头那个、哦、那一台其实不便宜， 是 再加上你每几个月然后你就要换 刷 头，那都是一个耗材的费用，所以现在越来越便宜、嗯、开始很多人在问说那洗脸机到底能不能买。 嗯， 可是这些新机种我知道有的抢到烦，是真的一推出它缺货、嗯、你要买都买不到。 嗯， 我就没有用过，我不太确定。可是假如你真的要买洗脸机的话、嗯、当然第一个就是它充电方不方便、嗯、它安不安全保固，以及我觉得重要的可能就是它的那个 刷 头到底好不好用、 嗯、 就是我自己用洗脸机之后可以给的心得。如果你觉得那个毛很舒服，那个震动感也刚刚好，充电对你来说也很适合，你也不会觉得麻烦、 嗯、 你也会用的话、 嗯、 那我觉得那你就可以买一台吧。 嗯 嗯， 没想自己知道的顶端 I'm on my grind right time Play city straight worldwide 这车窗飞的早的电话飞到橡皮的 pan 在 the never land 我说的双边记得时代你可飞得太快要被时间也慢我却是稳稳的站在顶端 It's a forbidden paradise The dartboard king that's all I am Making my way up Making my way up Do what I said It's all what I said 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车开启 Autopilot 四倍风高架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 Hold up 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藏着扩散马车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走的都假换的一个巴掌换不下的一个巴掌可以让我看不上我换的让你看不到 point 好的没的没的想要跟着唱但你跟不上 I'm shut it down yeah yeah 没机会在就是飞的黑的等到没机会被你追着说你不机会最机会就问你飞机飞飞飞One hour's gonna fade She's a woman of ten Yeah, we woman's gonna fade Gonna fade Gonna fade Gonna fade 非常多人一起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走到飞。子枫在问说他想要买把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玩第五人格想要买那个把手，他说那个受限于荧幕哦，就玩得很不爽快，可以买吗？那第五人格的那个手把把手1480，不止第五人格可以用，其他手机都可以玩。 是哦。 你这表情什么意思？ 我没有啦，我不会买啦，我没有啦，不会啦。 因为刚刚他在发问的时候，你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是那个把手要多少钱？ 晚上7点打排位啊。 1480是可以买，是不是？ 不要啦，不要啦。校长生气哦。 我应该下载魂斗罗来玩吗？ 我是林书豪，魂斗罗回来了。 我一直不敢下载哎。 怎样？你怕迷上魂斗罗，还是迷上林书豪？ 怎么可能迷上林书豪？ 你怕你迷上魂斗罗？ 可是我也想有可能很快就会腻，因为魂斗罗就是我小时候会跟我亲戚玩啊，然后我亲戚就是很强，每次。 所以你跟着他就可以过关。 Players, 我就是一下子就再见的那一个，就会让他很困扰，就是 然后一个人打全部。 对，但是魂斗罗就是一直前进嘛，然后一下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跳跳跳，啪啪啪跳跳， 对， 就觉得好像有点 怀旧，哪吱嘎西。 对，就是因为怀旧，我就想说，不知道那个手游，因为魂斗罗回来了，然后就想说，那个玩起来是跟我小时候玩 感觉 游乐器是 一样 的吗？一样的话，好像 可以弄来看看。玩一下， 但是 不要轻易下载。 你说现在哦，就是我们现在下载嘛，然后约定4点删掉。 等一下，那谁做节目？ 哦， oh, 我们要做节目哦。 我们现在 right now 在做节目，做生火灭火大会。OK， 不是我们在帮大家实测生火灭火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那不然好吗？ 你现在手机马上下载魂斗罗，你待会马上玩。 那不然我们就。接声音，让大家听我玩魂斗罗。 你现在忙下载，快点快点快点，魂斗罗。 我穿 Jays I'm fresh， 脚上穿的 Air Jordan 让你讨厌，不打篮球的人脚上穿着篮球鞋。 有个问题我不会回答，想买全景 VR 摄影机，现在买价位会太贵吗？天哪， VR 摄影机我完完全全不了解，有人了解吗？他可以现在买吗？他想要旅行或是跳舞练习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 他让我飞起来就像迈克乔丹，只要穿在我的脚上都好看。 I don't care the price， 我照样买单。 Check on my track， check on my trash bag， 不用介绍，就认识我名片。 Check on my fresh， check on my fresh friend， 我穿Jordan Jordan Jordan Jordan Jordan Jordan。 JC 说九月要去日本环球，推荐快速通关吗？照我这个人的个性，我觉得 你之前不是很推吗？ 快速通关，我就是买好买满买最多的那一个。 Check out my fresh pair， 是你们羡慕的全新的款式，闻了像 fresh air， 数量是 rare， 干净与否我 care， 多少人 stares 想要 share， 搭配的 wear 我从不试穿，最佳大半通。 你已经开始下载中了吗？ 但你也知道我们的网路，我不知道4点前下不下得完。 你下载任何的 app 之前，你是会看一下大家的评价跟留言的吗？ 会。 你要不要看一下魂斗罗大家说什么？ 等一下，这一集很多人又说你们是业配吗，或什么之类的。我们是在做这种免费的事情、欸。 真的耶？ 对啊，搞什么？ 可是我不能保证我在玩了魂斗罗之后我的嘴巴会吐出什么话、哦、我可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哦。 目前就是 check out my fresh， 5颗星非常多，但是通常这种时候我就是要看1颗星说些什么。 来自 Barry， 我打开拍卖看到就在想要消费， brand new 的配色， brand new 的新鞋，别靠近这双鞋，别踏入这界限，每次刚拿薪水马上浏览购买网页，寂寞拍卖总是塞满我的最爱，好像有一半都是Jordan准备要买，从Jordan Nike

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魂斗罗来了， 魂斗罗来了，是不是？ 为了魂斗罗，我把第五人格删掉了， 超快。 Yes， 我们做决定要果决，不然就是没有个容量，我们就没有办法归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Killers， 杀手乐团。All these things that I've done， 我做过的事情。怎么？你现在在干嘛、啊？ 他说，保护人类使命，召唤着魂部队。 新的脚步已经在世界各地打响。 这个配音好怪哦， 回来了， 怎么这么奇怪啊？ 你前面要看哦。 哦，你都不看的哦。 我以为你是要注重游戏体验这一件事。 他说现在正在向蓝斯借命，在跑。YY 在问 GoPro 请问买5还是买6好呢？感谢后面有人回应说看你有没有玩水，他说如果你要玩潜水的话6好非常的多这样子。哦，首先他我是应该用游客登入吗？ 对啊， 游客登入，游客提醒，继续游客登入。其实我不知道哪一个主角是蓝斯耶、欸、 我也不知道啊。 左手操作摇杆移动， 要有摇杆哦。 右手按住攻击，好。他叫我打开声音哎，我大家要听魂斗罗声音吗？ 你决定啊。 哎、欸， 哎、欸、什么？ 前面动画太多了，太多很废的啦。天哪，好复古！对对对，魂斗罗他们就是从直升机上面下来的。发现独眼巨人踪迹，快包抄过去！红色猎鹰诡计多端，当心啊！任务开始了， 按住向前按钮。按住射击按钮。 按住射击按钮。 怎么前进？需要你教我啦。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对战了吗？ 嗯，我不太确定。 那些人真的是因为你的子弹而死的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还是只是教学官而已？这应该教学官吧？手榴弹提 供抛物线范围。我不要教学，我要直接开始啊！ 你可以按跳过啊。 不是，他就逼，就是现在游戏都逼我一定要练习才能开始。我先练习一下。 没有啊，第五人格之前也是可以直接跳过的啊。 可是不练习怎么知道怎么玩？先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你先回应一下大家的那个 生活灭火。Let me see see， 最近大家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让我来为你生活灭火一下，在飞碟联盟的 APP、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欢迎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 A B A B A B 的，把你想买的东西打上来。我不需要不需要属于我的一切，这世界自动宠坏你，都得不到得不到我真正想要的那些。学好没？学好没？ 散弹枪打起来很爽快。 学好没？男抖穷，女抖音，魂抖罗。干嘛？男抖穷，女抖音，魂抖罗。快点，快点，快点！ 不是啊，因为他现在就是要我练习跳。然后跟跳两次，跟换散弹枪的攻击，就是基本款一定要学好。你不练习跳，他就是 他已经可以跳出的啦。 会不会是因为我是游客，他不让我有游客有很大的权利？然后现在要我练习打 BOSS 这样子， 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 我脸不是很开心了。我 游客不开心了，游客不开心，游客想要直接入园体验，我不想要学这些有的没的。 对啊，你游客要给我跟一般人一样那个吧？ 我不想学怎么样换枪，我也不想学跳跟蹲，我就想要进去送死，不行吗？不行吗？我想直接体验游戏，不行吗？ 而且中文配音会一直来。哎，你有看到邱先生留言吗？ 怎样？ 教学不能跳过，大概要10到15分钟。 啊，那我们就4点到点了，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它删掉嘞。 对啊。 What？ 给一颗星。给一颗星。我想直接玩，我想送死，你管我。 确人喜想要请大家推荐他，如果要买咖啡磨豆机，你是有跟磨豆豆的人吗？有没有推荐的磨豆机器勒？要你的意见。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要你的 一生钱。 配音不能选国家吗？刚刚进去他都也没有问我那个国家， 应该是不行吧。 前方有独眼怪兽，快点跳跳。 哎、欸，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这什么态度啊？ 哎、欸、，Echo 啊， 请问防盗刷、防抢的包包该买吗？出国用的，有包包是防抢的、 哦、啊？ 是怎样？他拉了那个包包会无限延长？ 有鲁夫吗？什么意思？ 你永远拉不完。就是他会一直缠着我， 好恐怖哦！ 这是防抢包包吗？你们两个薪水小偷上班打电动 干嘛？ 哎、欸，我们在叫什么？实测。 我们在实测，我们在实测，好不好？我们帮大家生火灭火，就是我们自己亲自实测过后。 现在我们告诉你，你没有耐心的人，我跟你讲，他练习要10到15分钟，你就别下载了吧。哦，好多好多的人回应磨豆机都同一个牌子哦，飞马牌。 新兵，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们要取名叫做。 我要叫什么？ 小葛。 小葛是什么啦？ 因为现在听葛仲山啊。小葛进入游戏了。 小葛，你要开始玩再跟我说。我们已经过教学10到15分钟了吗？ 小葛这个名字被占用了，可恶！ 小葛蜈蚣一定没人用。 我们叫小葛仲山，怎么样？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葛仲山自己注册葛仲山，然后再注册大葛仲山跟小葛仲山，我不相信。 我压力真的大到胃痛。 你一开始只能走剧情模式， 为什么？ 没办法，你要等级到了以后，你才能开启挑战跟多人对战。 啊，剧情就是前面有很多动画，你知道吗？然后他没有跳过。 好，我知道啊，一颗星啊，一颗星啊。 你等到真的画面来再找我。 哦，公主病哎。 不是，我在看 App 留言。JW 说：“请问一下，小米的石头扫地机器人扫家拖可以买吗？谢谢。”后面有个人回说 ：“iRobot 好用，上个月刚入手，一扫加一拖啊。”iRobot 就是小米的吗？这两个 是 不是、哦、不同家是不是？ 不 是。 Oops。 街上的行人都在注视。 来来来来来，比尔什么泽来了？ 比尔来了，比尔来了。 Yo，男抖剑，女抖音，魂抖罗。 我觉得我蛮强的。 哎呦，第一关开始讲自己蛮强的，这是什么哪来的自信？ 我好喜欢听电动222的声音哦。这不是 按下武器或技能按钮，机器会自动瞄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干嘛干嘛？ 这是什么广播节目？我真的不行了。这个广播节目在干嘛？ 主持人实测电动啊！ 这一集就是请我们公司的业务测录下来，以后要提案就拿这一集。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哎，强敌来袭，有一个很像大黄蜂的，我要改用散弹枪。 哇，玛丽现在手哇抖抖抖，真的超抖的啊，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可是我现在手机被他拿着，所以我没办法拍现实动态给大家看。 轻轻松第一关大魔王我就赢了，拜托，这游戏简单的都不行。 所以怎么样？太简单也要给一颗星是不是？ 没有，我们没有那么难逃好吧？就是刚刚加这个平衡起来，可以给到三颗。 哦，是哦。 对啊，不然女生玩游戏很没成就感，就要死掉嘞。哦。所以小葛仲山赢了第一关了、 哦。Yes， 恭喜升级。 你们刚刚帮我留一下，就是哇，听实测也觉得好好玩哦。听实测，听打电动，原来感觉也很好。就是你们帮我留一波， 你说留在飞碟联盟 App 上。 对，万一我真的被老板骂，我就截图给老板说，老板那个听众说蛮喜欢的，这样赶快帮我做一些假留言。 说好了，我们一起燃烧星火。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上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生活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救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 斗鱼电影版感动推荐主题曲星火。 我要我生活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 说好了，我们一起勇敢说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二、三。 哎，你很有钱哦。 就平常找回来的零钱都放在这边呢、啊。 现在电子票证这么方便，把零钱拿去超商或捷运站储值就好啦。 对吼，不然啊，这些零钱都只能宅在家。 如果大家都把零钱拿出来用的话，国家就可以减少铸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不然啊，北极熊都GG咯。 把硬币储值到电子票证当零钱包使用，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哎呦，便当店生意太好了，我实在忙不过来啦。 哎，需要我帮你介绍临时外劳吗？ 哎，麦熊还哦，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雇用外劳，最高会被罚75万元呢。 拍摄我不知啦。 而且你媒介非法外劳，最高可罚50万，得不偿失啊！ 啊，这么严重哦！ 嗯，找员工还是去公立就业服务站刊登求财讯息，看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哦，做物流的哈、哦，整天冲冲冲了、啊，常常货车当餐桌，狼吞虎咽赶下一站。 爸爸，记得吃饭哦。 哦，家人啊，就像我的充电站呐、啊。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我客家上惊拄到测速照相机，油门加吹落，恁拢总拢相比，加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加吹落，吹落吹落吹落。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很开心可以帮大家实测魂斗罗，然后在我对面男主持人他玩到嘴巴开开的 干嘛？ 嘴巴超开的。在下载之前呢，原本有人说他觉得下载之后，他觉得画面跟小时候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嗯、可是我刚玩了，我觉得跟小时候玩的蛮像的啊，其实感觉蛮像的。 就当然一定会更精致啊！如果到现在就是还是以前那个，还是大家喜欢那种，就真的是 A B 的感觉、嗯，以前那种。可是如果那种以前看久以后，又会觉得好像真的在玩以前的东西。 嗯嗯， 对，所以他当然会画面会精致一些。 但真的是蛮有回到小时候很复古的味道， 嗯， 有点开心。最近呢有个活动叫做唱出你对杰森马爷兹的爱，是30秒的 IG 影片大挑战活动。那只要你参加这个活动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你只要赢了就可以前往新加坡欣赏他的演唱会。详情你可以搜寻华纳音乐台湾的 IG 账号。 好的，我要删 APP 了。 不玩了， 不玩了。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杰森马爷子的《More Than Friends》。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喽， 拜拜。 你怎么没有夸大家？ 哦，今天的你还是一样的 awesome， 你很棒。 Asking you to be my baby, I'm giving you my heart, don't break it. I'm crushing and I'm going crazy. Either way, I know we'll make it. Take it easy. It ain't easy.Take your hand until the end.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m asking you to be my baby. Asking you to be my baby. I'm giving you my heart, don't break it. I'm giving you my heart, don't break it. I'm crushing and I'm going crazy. Hey. Either way, I know we'll make it. I know, I know, I know we'll make it. 音乐全主打， 饶舌春丽一击必杀，尼基米娜全球超越500万张专辑销售，亚莉安娜德瑞克天王天后同台帮腔。不管你会不会 freestyle， 一定要听环球尼基米娜嘻哈女皇。